转地球一转，我深爱的你却在世界另一端，我的思绪和记忆开始混乱。 现在爱里的人都是如此， 不想想太多，不想说太多，让我一个人回转转。 我很喜欢和你对，听听歌聊聊天就很愉快。我也喜欢上马路乱踩，看完电影去找找拍菜。我想带你去游山玩水，看那落下雨孤独一杯。我们说好一辈子不反悔，永远做彼此的 baby。 一个人走在熟悉街头，少了你只能沉默，想起了太多想说的话好多，我会一直等你回来。 我很喜欢 很喜欢 听听歌聊聊天就很愉快。我很喜欢上上很喜欢 看我想你去找找 菜， 我想带你去游山玩水，看那落下雨孤寂。 做彼此的 baby。 Thank you.

感觉我不再害怕，却发现我有些冰冷，每次听的心跳声却也跟着黑夜无声。我终于能和你慢慢聊一天，就算回不去这世界，绝不会后悔。 是因为他，还是因为我们需要？

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，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，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。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，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。 FM 九九九，深呼吸，睁开眼，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 话说女人的最初，源自男人的泪骨，找不到幸福，呼吸伤痕泪骨，你和他一副弃之可惜的态度，手牵手克服一切，是扶持谅解，或向天冲各自生命那块缺。哎耶，我说男人呀，女人呀，有太傻想法，会挣扎难自拔，是怕感情匮乏。男人呀，女人呀，越是想伟大，越拼凑不如优雅，道别是成熟的做法。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和张艺谋、顾长卫一样，马楚成也是涉而优则导，而由他执导的首部动作影片《东京攻略》赢得了舆论一致好评，也成为他的成名代表作。这就是本期国语佳片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动作影片。 今日袭击你嗰班人隶属国防部国际间谍科。 点解你要捉我？ 希望喺你身上揾到高桥。 故事从仲村亨扮演的高桥裕二在婚礼上的失踪开始，陈慧琳饰演的未婚妻为找寻落跑新郎追到日本，在东京与追债的装修师傅郑伊健一起共同展开了追踪行动。互相不信任的两人还遇到了梁朝伟饰演的私家侦探，三人最后联手一点点揭开了高桥的真实身份。 高桥小姐，人家在哪边你都没知道， 我找到他才行。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 这件事不是你想象的简单，你究竟是什么？ 片中集合了激烈的打斗场面和游艇爆炸戏，却因极富特色的打斗配乐显得轻松幽默，加上型男美女的齐亮相和浓郁的异国风情，不吸引人都难。神秘惊险的黑幕激战，局中局的阴谋设计，丰富了影片的内容，使整部影片充满动作、喜剧、爱情、青春等娱乐元素。 美国领事馆将刑事升级为外交冲突。 本期星光影院推荐华语动作喜剧片《东京攻略》。 我手心的温度渐渐的离开，你口中的谎言慢慢能明白，早知秋也就不回来，即使最后只剩残骸，心不会更改，没有祝福我明白。看凋零的玫瑰在静静发呆，朋友对我责怪要我放得开，固执对我始终虐待，越爱得深越难抛开，爱是种偏见，如果可以再重来。我明白爱情已经超载，爱得完全坏了姿态，你冷眼看来就像是 我明白。 城市而成长。